之变，三十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三十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三十分，我是戴蔚然，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呢，我们首先要关注的是，在美国完成了对阿富汗的撤军之后，总统拜登首次露面，发表了电视讲话。在讲话中，他又提到了撤军和面对着中俄竞争之间的某种关系，似乎撤军呢是为了更好的来应对中俄的挑战。不过这一番的关联并不能够掩盖美国撤军的失败。节目中我们就首先来听中国外交部对此的批驳。节目的后半段我们来关注联合国人权部门最新发布的关于非洲人后裔的歧视问题的报告。新冠疫情是否也放大了全球多国种族歧视的现状呢？好了，欢迎您走入今天的环球三十分。首先我们来关注，在美军8月31号完成了对阿富汗的最后一批撤军之后，总统拜登首次的公开演讲，他最后还是把中国说出来了。早有媒体发现，总统拜登自上任以来，每逢要宣布一些国家政策变化等等的时候，总会扯出中国，美国需要增强竞争力应对中国挑战，成为其很多谈话的基调，更成为其需要推行美国某些国内政策时的重要理由。果然，在美国8月31号完成了阿富汗撤军之后，拜登第二天首次公开演讲，他再一次表态，世界在变化，我们正和中国进行一场激烈的竞争，而俄罗斯也是一大威胁等等。 And here's a critical thing to understand. The world is changing. We're engaged in a serious competition with China. We're dealing with the challengesOn multiple fronts with Russia. We're confronted with cyber attacks and nuclear proliferation. We have to shore up America's competitiveness to meet these new challenges in the competition for the 21st century. We can do both. Fight terrorism and take on new threats that are here now and will continue to be here in the future. And there's nothing China or Russia would rather have, would want more.In this competition, the United States to be bogged down another decade in Afghanistan. 拜登说，世界在变化，我们正和中国进行一场激烈的竞争，我们正在多方面应对来自俄罗斯的挑战，我们面临着网络攻击和核扩散，必须增强美国的竞争力，以在21世纪的竞争中迎接这些新的挑战。我们可以同时做两件事，打击恐怖主义和应对现在以及将来继续存在的新威胁。拜登还继续说，在这一场竞争中，中国和俄罗斯最希望的莫过于美国在阿富汗再现10年。而关于美国在阿的20年行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7月31号曾经做出过评价，他说，美军撤出阿富汗表明肆意对他国进行军事干涉，将本国价值观强加于他国之上，注定是行不通的，只会以失败收场。至于美方持续渲染的所谓中国威胁，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也做出了坚决的回应，他说，英文中有一句俗话叫拿着锤子的人看什么都像钉子，美国企图永远维持世界霸权，主导国际规则，因此看谁都像挑战威胁，都像钉子，这是典型的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在全球化时代，用意识形态划线，搞针对特定国家的小圈子，才是对国际秩序的破坏，终究是不得人心，没有出路的。而这次在美国完成了对阿富汗的撤军之后，拜登首次发布的公开演讲，又一次拿出了中俄来掩饰其撤军的失败。眼下，美国国内舆论仍在激烈抨击这次美国阿富汗撤军的耻辱和失败，而拜登的民意支持率跌至了上台以来的最低点。而且美国的盟友也纷纷对拜登政府表示失望，甚至公开批评。然而在电视演讲中，他依然坚称这次的撤军是非常成功的。可是美国媒体说，当他说这些话的时候，还有数百名美国人滞留在阿富汗，拜登终究还是没有兑现他此前许下的我们将驻守在那里直到所有人都离开的诺言。 难怪有媒体认为，作为一个内部撕裂、党争不断的国家总统，或许他也只能这么做，用自称的胜利来维持所剩无几的体面。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在昨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到，8月31号，阿富汗塔利班消息人士称，有关组建新政府的磋商已经完成，9月3号宣布组建新政府，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是否计划承认阿富汗新政府？这个问题呢，也是广大听众网友都十分关心的。我们来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如何回应。 阿富汗历史正在翻开新的一页，机遇与挑战并存，困难与希望同在。饱经苦难的阿富汗人民正迎来国家和平与重建的新起点。国际社会也高度关注阿富汗即将组建新政府等动向。中方真诚希望阿富汗各方顺应本国人民的迫切愿望和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构建开放包容的政治架构，奉行温和稳健的内外政策，同各种恐怖组织彻底切割，同世界各国特别是周边国家友好相处。毛泽东主席曾说，阿富汗是一个英雄的国家，历史上从来没有屈服过。中阿两国是友好国家，中国不想损害阿富汗，阿富汗也不想损害中国，两国是相互支持的。中方将一如既往奉行面向全体阿富汗人民的友好政策，尊重阿富汗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不干涉阿富汗内政，继续为阿富汗早日实现和平重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阿富汗新政府即将成立，然而眼下阿富汗所面临的挑战也是非常严峻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9月1号发表声明说，对阿富汗人道主义局势、经济的危机以及社会基本服务表达了深切担忧。他说，目前阿富汗有约1800万人依赖人道主义援助维持生存，等于是该国的近一半人口。该国有1/3的人面临食物短缺，预计超过一半的5岁以下儿童明年会出现营养不良。阿富汗人每天都面临失去基本商品和服务的窘境，危机不断的蔓延。他说，现在阿富汗人更需要国际社会坚定不移的支持。联合国迄今已向800万阿富汗人提供了援助，过去2周大约有8万人获得了食品的援助，有数千名流离失所者获得了救助包裹。而此前一天，联合国刚刚将12.5吨的医疗物资运抵阿富汗。古特雷斯说，国际社会应该继续加大对阿富汗的援助，因为现在他们还面临着干旱，严冬也正步步逼近，必须尽快为阿富汗提供更多的食品、药品、临时住所。他呼吁各方确保人道主义工作者的安全，保证人道主义援助畅通无阻。在下个星期，联合国将为阿富汗举行一次紧急的募捐，届时将发布阿富汗迫切需要的援助和筹款的详细信息。而另一大关注焦点将是阿富汗难民的安置问题。明天的节目里，我们将一起来关注。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接下来要把视线转向北京，来关注眼下的一个热点，这就是北京环球影城将于9月20号正式开幕了。这些天围绕着环球影城也是热点不断，话题不断。北京环球度假区宣布9月14号开始正式向公众发售包括环球影城指定单日门票在内的多种票务产品，游客可以通过环球度假区的官方 APP、 小程序、客户联络中心等等获取最新的票务信息。而人们最关注的开业首日的票价呢，是人民币638元，而在整个的中秋国庆假期也都是这个价格，淡季418元，平季日门票价格是528元。下面我们就要随记者一起走进正在试运行的北京环球影城，看看来这儿吃玩逛一圈大概需要多少钱。 这里是北京环球度假区的核心区好莱坞大道，你将会从这里开启一场对环球度假区的奇幻之旅。我手上刚刚拿到的是这个公园的指南，打开一看啊，里面有七大园区，占地面积非常的大啊。那北京环球度假区呢，也是在全世界开园面积最大的一家环球影城，传说中啊，它是有大阪环球影城的两倍大，新加坡环球影城的五倍大。在环球度假区玩一天需要花多少钱呢？我们将会从门票、餐饮、购物、住宿、交通等等方面为大家进行揭秘。花销的大头肯定是门票了。今天呢，我是拿着内测票进入到这个园区的，门票还没有向社会公众来开放发售，所以票价呢也还是一个未知数。不过这里呢有两个参考价格可以为大家来提供，一个呢就是大阪的环球影城，它的价格是在450元左右，而新加坡的价格呢是在380元左右。怎么样，你心里有数了吗？进到园区当中呢，37项体验的活动和20多项的表演的活动都可以来体验参观。小黄人乐园，全球最大的小黄人的家，在这里呢可以说是逛吃买拍全部。大眼萌雪糕，拿上一口，柠檬味，奶油味，更重要的是你可以拿着它拍照。猜猜多少钱？40元。这里是平先生面馆，也就是阿宝爸爸他开的这个面馆，在这里呢你就可以吃到阿宝爸爸的手艺了。那这四川担担面、牛肉拉面和北京炸酱面这些面款呢，都是58元的这个售价。上菜了，今天我和同事呢点了两份套餐，我这份呢是鸡排饭，还有猪老肉的这个套餐，他们的价格呢都是68元一份。这两杯饮料呢，一杯是15元。除了这样的套餐之外，还会有一些像蒸饺啊等等一些小吃，它的价格大约是在30-40元，所以呢人均100元左右可以在这个园区当中解决一顿午餐了。来到功夫熊猫馆，阿宝和他的朋友们，你考虑带走一只吗？像这样一只阿宝玩偶，它的售价是229元。 手里现在这一个呢，就是阿里波特故事的掌，而这样一个斧头，它的价格在300元。 在哈利波特园区不能错过的就是这样一杯黄油啤酒了，厚厚的奶油和下面很像格瓦斯茶一样的这个口感啊，其实呢它是不含酒精的饮品，所以呢小朋友也可以放心的享用。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30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欢迎继续收听《环球30分》。2020年的5月25号晚上，非洲裔美国男子乔治·弗洛伊德因为涉嫌使用假钞购买香烟，被白人警察残忍的跪压8分钟致死。令人窒息的情景在互联网以及电视屏幕上反复的播放，而这一起事件引发了美国社会甚至是全世界的巨大波澜。就像是英国卫报所言，在弗洛伊德之死之前，类似的事情早已经频繁发生在了美国少数族裔的身上。布朗之死、马丁之死、加纳之死，重复上演的悲剧一次又一次提示人们，对于美国的少数族裔来说，种族平等仍是一个遥远的梦。从1619年第一批黑人被运到北美大陆开始，种族歧视的基因就流淌在了他们的血液当中，至今依然存在。有关非洲后裔遭受歧视的报道，不光是在美国，在全球多地都不断地见诸于报端。那么，针对这一族群的歧视程度又是怎么样的？什么又是系统性的歧视？而非洲后裔是否遭遇了这种系统性歧视？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联合国新闻记者李茂奇的报道，他将给大家来介绍联合国人权部门发布的一份最新的关于非洲裔后代歧视现状的最新报告。 继乔治·弗洛伊德在美国被谋杀后，人权理事会于2020年六月通过了一项决议，请联合国人权高专办编写一份全面的报告，探明系统性种族主义执法机构对非洲人和非洲人后裔实施的违反国际人权法事件，政府对反种族主义和平抗议的反应，以及追究责任和救济受害人的情况。 人权高专办在6月28号发表了题为《促进和保护非洲人和非洲人后裔的人权和基本自由，使其免受执法人员实施的过度使用武力和其他侵犯人权行为侵害》的报告。系统性种族主义往往表现为普遍存在的种族成见、偏见和不公正，其根源往往在于奴役、跨大西洋非洲奴隶贸易和殖民主义的历史。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在这份纲领性的报告中明确指出，影响非洲人和非洲人后裔生活的种族主义具有系统性，为确保能够维护所有人尊严和权利的未来生活条件，需要处理以往的历史问题。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在报告的发布会上呼吁各国采取紧急行动，根除系统性种族主义。 We need a transformative approach that tackles the interconnected areas that drive racism. 系统性种族主义最终酿成反复出现但却完全可以避免的悲剧，像乔治·弗洛伊德遇害就是这样的惨剧。我呼吁所有国家停止否认种族主义的存在，并开始着手消除种族主义，结束有罪不罚的现象，并建立信任，倾听非洲人后裔的呼声，正视过往的遗憾并做出补偿。 人权高专办提供的数据显示，2019年非裔美国人占美国人口的 13%， 但他们却在被捕总人数中占 26%。加拿大的数据显示，2013年至2017年间，多伦多黑人在多伦多警察局的致命枪击事件中成为受害者的可能性是白人的近20倍。在英国，2019年4月至2020年3月，每1000名白人中有6人遭到拦截搜查，而每1000名黑人中则有54人遭到拦截搜查。在法国，2016年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被视为阿拉伯人、来自马格里布的人或黑人的青年男子接受身份检查的可能性是其他人的20倍。在巴西，2019年，就警方干预行动造成的死亡率而言，非洲裔人要比白人高 183.2%。乔治·弗洛伊德的弟弟菲勒尼斯·弗洛伊德在接受联合国的采访时表示，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道出了黑人内心的彷徨。 And the pain that I went through, it was horrific because it was like a motion cinema picture. 我所经历的痛苦难以名状，看着我的哥哥死去的情景，就像看一部电影故事片。他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折磨致死，这是过去盛行的私刑的翻版，是一种绝对不应该发生的现代方式的处决。我们所居住的国家应该是一个享有自由的国度，但如果人们在看手机时总被认为是在掏枪，以至于被打死，因为对方对你感到害怕，这种情形说明这里面有问题。你只要逃跑，就会从背后被警察射杀，即使你没有枪。与此同时，警察通常不会因此受到任何处罚。 But at the same time, they still get qualified immunity. 人权高专办在撰写这份有关警察施暴的报告时，收到了关于250多起非洲人和非洲人后裔死亡事件的资料，其中至少有190起由执法人员造成。这190起事件中的98%则发生在欧洲、拉丁美洲和北美。虽然这些事件发生在实行不同的法律制度的国家，但一些做法、形态及其存在的挑战则具有相同的特征。报告指出，将包括移民在内的非洲人和非洲人后裔错误地与犯罪活动联系在一起，或者夸大利用经济甚至国家安全方面的担忧的说法，仍在被用来为刑事审判系统、移民政策和边境管理方面的法律和做法辩护。系统性种族主义以及把黑人与犯罪和违法行为联系在一起的做法，造成了长期有害和有辱人格的影响，而执法人员很少因侵犯人权和对非洲人后裔的犯罪而被追究责任。造成这种状况的部分原因在于调查不力、缺乏独立和强有力的监督、申诉和问责机制，以及普遍存在的对非洲人后裔做有罪推定的做法。 系统性种族主义之所以难以消除，主要原因在于人们错误地认为，由于奴隶制的废除、跨大西洋非洲奴隶贸易和殖民主义的终止，以及各国迄今为止采取的措施，基于这些做法的种族歧视结构已经消除，不复存在，平等社会已经得到建立。人权高专巴切莱特表示，需要揭穿错误叙述，这种叙述允许一系列种族歧视政策和制度持续存在。 Only approaches that tackle both the endemic shortcomings in law enforcement. 执法过程中的种族歧视不能与系统性种族主义的问题割裂开来。只有双管齐下，同时整治执法中普遍存在的缺陷和系统性种族主义及其背后的历史遗害，才能还乔治·弗洛伊德和许多其他丧生或遭受不可挽回伤害的人一个公道。 Will do justice to the memory of George Floyd and so many others.Whose lives have been lost or irreparably damaged. 报告表示，许多非洲人后裔认为，制度一次次地失信于他们。黑人的命也是命的运动和相关的团体展现了非洲人后裔面临挑战具有的韧性。这场运动和这些团体做出的共同努力，可提供一个以综合做法和交叉叙事为特点的应对种族主义的集体平台，从而创造了一个更广阔的空间，揭示系统性种族主义对整个社会的健康造成的影响。 The status quo is untenable. Systemic racism needs a systemic response. 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和其他由非洲人后裔领导的民间社会团体倾听群体意见，从而形成了基层领导力。他们还为人们提供必要的能动性和全能，使他们能够为自己的人权进行呐喊。这种努力应该得到资金支持、公众认可和其他方面的援助。 Which have consistently reduced discriminatory outcomes for people of African descent. 据估计，曾经有2500万至3000万人被强行带离非洲，沦为奴隶。几十年来，不同国家的非洲人后裔一直呼吁，就因奴役、跨大西洋非洲奴隶贸易、殖民主义和一系列种族歧视政策和制度而遭受的伤害进行问责和提供补救。2021年9月将迎来2001年在南非德班举行的反对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相关的不容忍现象世界会议召开20周年。德班宣言和行动纲领确立了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的联系，并认识到非洲人后裔仍然因奴隶制、奴隶贸易和殖民主义造成的后果而受害。巴切莱特表示，纪念德班会议20周年将为加快行动提供一个机遇。他呼吁各国采取切实的行动计划和具体措施，通过全国对话，并在非洲人后裔的有意义的参与下，处理各国的特定历史问题，正视以往的经历和当前的现实。 States must show stronger political will to accelerate action for racial justice. 各国必须表现出更强烈的政治意愿，通过具体的、有实现的承诺来加快行动，取得成果，以实现种族正义、补偿和平等。这涉及到重新构想警务和改革刑事审判系统，因为他们对非洲人后裔持续造成歧视性后果。归根结底，我们要采取行动，确保有问题的周期和形态不会继续重复出现，这十分重要。我们没有借口继续回避真正的变革。 We'll do justice to the memory of George Floyd and so many others whose lives have been lost or irreparably damaged. 好，我们刚才关注的是联合国人权部门发布的一份关于非洲裔后代遭受歧视的最新调查报告。去年五月，美国的弗洛伊德之死深深撼动了整个世界。也更加凸显了这一问题在美国社会的敏感。例如，报告中就谈到了美国新冠病毒的感染率和死亡率，就体现出了一个明显的种族差异。非洲裔的感染率、住院率、死亡率分别是白人的3倍、5倍和2倍。另外，疫情的种族差异也扩大到了儿童身上。拉美裔儿童因为新冠肺炎住院的比例是白人儿童的9倍，而非洲裔儿童的住院比例是白人儿童的6倍。好了，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环球三十分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欢迎大家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手机收听客户端听听 FM 关注我们的节目，您可以搜索环球三十分。好了，明天的这个时间我们再见。

It's 9 a.m. Beijing time.